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。大军阀， 哇！咁啊，头先睇阿老萧嗰啲坚石烧真系咧，就真系坚肚饿啊！吴嘉玲啫， 而家呢个时候都冇乜心机睇呢啲嘢，真系大 镬。唉，真系。啊，咁好啦，嗱，咁就你哋见到咧，就其实咧，啊呢、這个零一啊，零一咧就喺度讲啦，其实阿韩正咧，咁就其实啱啱咧就翻咗北京，咁就话佢咧就其实今次即系翻咗去之后咧，就当然系好愤怒啦，系嘛，呢、這个个个收风咧全部唔准嘅，系嘛，原本写上嚟啲报告个个都好乐观嘅、哦，系嘛，就呢、是、一个新闻啊，就系、是、独家嘅。咁啊，北京啊对香港嘅系统嘅酝酿大检讨，咁啊中联办咧就急会王师讲清嘅条件，咁啊林郑嘅做法咧，咁啊当然就系揾一啲叫做系即系咩啦，嗰啲即系后生仔啊，嗱佢而家揾啲王师咧，咁我想知道佢系咪揾到黄杨达啊吓？因为你而家揾到啲咩王师咧，系嘛？因为其实而家你见到今日啊，请阿林郑食柠檬咧。嗰啲咁樣嘅大學生咧，即係好似科大啊嗰位學生啊，佢就話啦，即係喂，你而家你即係科大請佢食檸檬啦，係嘛？就話即係要俾兩個條件佢啦，係嘛？你首先你就要切痛先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你又話即係揾嗰啲咩後生仔傾偈啊，係咁急去即係臨急抱佛腳啊，係咁做啲青年工作啦，咁啊即係你其實已經太遲啦，其實係。 嗱，我覺得零一嗰篇文咧，可以作為參考，唔知係堅定流啦。佢有三點咧，係提出要檢討噶嘛。Anthony， 你總結一下出嚟 咧。啊，咁就係嗰個青年工作啦，係嘛？三個面向我哋再睇下啦，即係嗱，綜合三個渠道嘅消息，咁啊有三個檢討嘅青年工作咧，咁啊就發覺啊，即係今次六月浪潮裏面啦，咁啊年輕人嘅角色係舉足輕重啦，嚇。咁啊六一二嘅衝擊啦，立法會啦。咁啊，包圍警總同埋佔領立法會咧，都係年青人做主導。喂，屌呢啲係廢話嚟嘅， 係嘛？當年零三七都係咁講 嘅。檢討同埋改善青年工作成為重中之重。 我簡單講埋第二、第三點啦。第一就係話，即係成個建制嘅陣營咧， 愛國愛港團結啊， 係個團結性係有問題嘅。 咁係啊，包括啊邊個何即係呢一個煙仔河啦，係嘛？星島啦， 包括啊劉聯雄啦， 同埋石禮謙啦， 係咪？或者自由黨嗰班友啦，係咪？咁第三個範疇咧，主要就係話個傳媒生態。 喂，大佬，你贏得仲唔夠咩？大佬， 唔係啊，佢主要係講緊我哋個 網絡啊嘛，社交平台啊嘛，嚇，即係佢話我哋啲圖出得太靚，係嘛？ 啱啊，咪做咗嘢咯，連續幾日夜晚，你見到咩連登啊、Facebook 啊，全部俾人搞。 你見到而家佢甚至乎咧，即係反攻嗰啲藍絲啊！仲要做埋啲長輩圖啊，係咪以假亂真啊？ 唔係，我都語有榮言嘅嗰日，佢話係即係全面搞嘅時候咧，花生台原來有份喎，同埋過去呢個月以嚟咧， 即係有份啊！即係你講咩意思 ？DDoS 啊， 哦 ，DDoS，、okay、 我哋咧都係上去個 HK Penis 嗰度咧係有困難噶嘛， 搞咗 入咗去 啦，搞好耐。 六月九號嗰個禮拜之前一直到而家 嗱，兩燈即係高燈連燈啦。呢、這個 U One 啦、啊、，discuss 其實 U One 同埋 discuss 都 out 啦，其實跟住就係呢一個Facebook 貼唔到圖啦 ，WhatsApp 都貼唔到圖啦、，Instagram 都好似係啦，係嘛？所以其實嗰個反擊好大，就係即係你見到 G20 之後咧，哇，儲埋一次過咧，就向你爆發啦。 唔係，所以我嘅判斷咧，就係、或者個分析咧，就係在於即係老共喺 G20 之後，其實佢已經係隱隱不發。OK， 因為佢唔想製造第二次嘅事端，所以咧圍兩次嘅警總咧，佢都係即係忍住手嘅。包括喺六月二呢個六月七月一號，至到七月二號嘅凌晨，即係爆立法會咧，佢都係盡量忍手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時咧，你防守咧有好多時係好過進攻嘛，就等對手嗰個出錯同埋犯錯嘛。佢其實就係想要製造一個咁樣嘅即係結果出嚟。嗱，第二條戰線咧，我亦都估計佢咧，佢係會以習近平我哋對佢嘅了解，喺全國點樣去執行咧呢個維穩嘅工作嘅時候咧，佢係以硬為主。所以咧，你唔好諗住咧，好似嗰陣時候2003年咁，2003我哋50萬人遊行完之後咧，佢有一段時間咧係好寬鬆嘅。包括咧，佢換咗特首，變咗曾蔭權，係採取一個懷柔嘅政策。 係咪不斷透過啲中間人嚟同我哋唔同嘅人去接觸，包括民主派在內。 我哋真係換咗幾年嘅，即係平安喎。 但係我覺得今次咧，佢係唔會。佢過完呢個 G20 之後咧，佢係全面再掌控翻。嗱，包括頭先零一提咗我哋幾點，第一呢啲青年嘅組織，包括呢個傳媒。社交平台其實佢喺一四年之後咧，搞啲咩港人港地啊、香港支部啊，去聯繫同團結翻佢啲群眾啊。喂，老實講，我見到佢有啲新聞都假假地噶啦，流流地噶啦。 唔係，其實佢調查一下啦，佢通常咧交報告嗰啲咧會點樣交啦？嗱，我呢個 post 有幾多個 like 啊，係嘛？幾多個 share 啊？咁而家要查啦，究竟 like 係咪買翻嚟噶啦？其實係 嗱，佢亦都俾咗個 tips， 另一就係、是、第三樣嘢就係、是。再箍緊啲建制派，箍緊嗰班建制派，所以你見到何君瑤又好，梁美芬又好，點解出嚟做呢個醜人咧？俾人媽咧，或者係講到通識教育又啲科又要 cut 咗佢啊，老董嗰啲喺度咁講，喂，其實佢哋係為咗下一個階段成個同呢一個嘅中共嘅統戰嘅工作，或者係操控嘅工作，應該更加即係 appropriate 嘅 term 就係。是做準備 表忠咯，因為如果你學你話齋要箍緊建制派嘅話，你首先要做嘅就係清洗一啲唔聽話嘅建制派啊嘛。你諗下，零三年佢就清洗咗恬少同埋自由黨，拆咗經民聯出嚟。咁今次輪到經民聯嗰班人，連同自由黨鍾國斌佢哋唔聽話啦。咁要清洗嘅咪就係呢一班商家佬換紅色資本入去咯，即係好似當年新界東北咧，阿吳亮星做得唔好嗰陣時，佢咪換一個中銀嘅代表陳振英入去，咁然後牢牢掌控住呢一個中資同埋金融界咯。同即係可嚟緊你講緊十月區議會，以至到出年嘅立法會選舉，佢就喺功能組別嗰度做呢啲咁嘅換血㗎啦。 同埋佢要揾啲醒啲嘅人。嗱，老實講，梁美芬之流又好，即係何君瑤之流都好，呢個時係講何君瑤。喂，其實佢嘅水平係低噶嘛，同埋佢係幫倒忙，調翻轉頭佢幫唔到你手啊！喂，如果佢真係要團結嗰個建制派，除咗拉住商界之外，就係佢揾出嚟嘅頭面嘅人咧，即係唔好成日咧係令到咧群眾咧係即係咁大嘅反彈。所以我嘅判斷同埋我嘅分析就係咧，佢都喺呢一度要換血嘅。除咗話自由黨，或者係嗰班經民聯嗰班商家佬嚇，喺重要利益關頭嘅時候咧，永遠都係出埋佢哋嘅，包括石禮謙在內，包括鍾國斌在內。但係佢有優先次序嘅，對佢嚟講，佢嘅嫡系部隊，例如即係梁美芬啊，呢一個嘅。何君瑤之流啊！呢啲咁樣經常係幫到忙嘅人咧， 阿媽土伯， 佢係要先換呢一集。 係，我知道，我明白。 唔係唔係，調翻轉啊！其實應該係梁美芬同埋何君瑤會相對安全。個原因係在於你覺得佢係幫到忙咩？但客觀上佢哋真係不斷咁樣動員，係團結到最激進、最激進嗰班建制派。咁所以係要用佢哋作為群眾基礎，去到擴大啊！ 呢個問題咧係永恆存在嘅。即係所謂永恆存在的意思啦。嗱，你要建制派有禁，即係政出多門，你要禁佢，你要打散曬佢哋，你唔可以俾任何一個黨派坐大。自然佢哋就係用即係唔同嘅即係形象同埋唔同嘅光譜去面，即係去示人噶啦，係咪？其實我覺得而家咧，即係呢一個建制派咧，佢而家做到今時今日咁嘅樣咧，其實已經係。建制裏面可以做得最好嘅，即係嘅一個 簡單嚟總結你呢個說法就係話咧，其實佢哋當中裏面咧有夾派同埋呢個鷹派， 係啊 ，OK， 有唔同嘅面目咧去捉佢唔同嘅， 係呢個冇辦法結構問題啊。 我嘅估計係點咧？其實呢個制度咧都係 inevitable 嘅，即係都係無可避免地咧。因為老實講，佢唔可以第一個好團結嘅建制派，因為。整個老共嘅策略咧，始終都係要分 而治之嘅。化嘛，你自然就唔會團結嘅咩？你即係你緣木求魚，係咪先？你自己本身你又要即係，喂，你唔係碎片化民主派咁簡單啊！你連建制派都碎片化，你驚佢變咗一個土共，變咗咗地方主義，咁你冇 就 要冇得玩㗎啦。其實， 但係我覺得佢如果真係識執嗰個建制派嘅話，佢真係要長久治安嘅話，佢一定要執㗎。尤其是喺呢一個嘅逃犯條例之後咧，佢更加要處理。但係當然，你問我要做嘅話，都有個過程。 啊，因为点解咧？你唔可以俾你嗰、那个，即系例如话梁美芬啊、何君尧啊，甚至乎啊袁秋嗰啲咁样，即系甚至乎啊陈可欣嗰啲，喂，经常系出丑噶嘛？ 阿土伯，你知唔知点解？ 唔系 我老实讲，我唔系俾 advice 佢，而系佢自己都会感觉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出嚟撑，即系中央撑党撑佢嘅政策嘅人，喂，唔该你揾啲水平好少少嘅得唔得啊？ 阿土伯， 喂，即系例如。好简单嘅啫，你曾玉成咁、啊、都好啲啊！ 即系佢嗰啲叫做系开明少少系咪？ 即系你起码见得到人啊！即使你夹硬拗都好，喂，都似模似样啊！即系你唔会系即系一个系癫鸡咁，一个系癫佬咁。喂，咁你点样捉你自己嘅群众咧？ 呢、這个我识 讲啦，中即系如果。呢、這个议会里面有中联办同埋港澳办嘅利益喺里面，如果佢哋真係指派一个能干如曾玉成嘅人，曾玉成知道喂即係某啲单係要吞嘅，某啲单就係要七八折先帮你做嘅，喂咁就达唔到佢哋最想要嘅目的㗎啦嘛。 所以我就话 阿土伯嗱，即係你俾佢 advice 呢就要用多啲曾玉成呢个人㗎嘛。係咪应该啦。咁但係啦， 好难揾啊！ 问题唔系啲人，系做唔到啊！问题唔系人嘅问题啊， 系个制度， 唔系制度问题啊，系个政治路线问题啊！你而家你习近平，你而家政治纲领就要政治光硬，系咪要底线思维，个个都系要红要专， 宁左勿右， 宁左勿右。咁所以你自己，你既然有咁嘅政治纲领咧，喂，其实咧就个个就系围住呢一个咁样嘅底线咧而团团转噶啦，冇办法噶呢、這个系，即系因为你自己本身，喂，你净系识赖人，喂。嗰班呢建制派就各个推位啦，推到冇嘢好推嘅时候就推通识啦，係咪？咁大问题就係话其实最大嘅问题係嗰个领袖到唔係猪队友，係猪队长啊。个队长就係猪嚟㗎嘛。係咪你即係你又要你又要分而治之又要团结你食屎啦你。即係乜都要晒。 所以你头先即係总结嗰三点，即係其中一点讲緊嘅係话团结建制派嘛。咁佢要團結建制派要做嘅就非常之簡單嘅啫，就首先就係清洗一啲真真正正喺反送中呢一件事入面唔聽話建制派，但問題 呢個係老辦法嚟， 係啦，咁然後安插啲咩人呢？即係例如你清走石禮謙，咪安插一個大陸嘅地產商代表入去咯。對佢嚟講更加好添，個原因係在於你用呢條友走去趕走啊，即係奶乾奶正呢四大家族啊， 我幫 重新洗牌啊！ 你俾我幫阿習近平獻計啊！即係如果你要俾呢啲咧，即係建制派真係做實事，真係幫到你忙嘅話咧，就一個辦法嘅啫。你唔再閹割特首嗰個政黨背景。你俾一个有政党背景嘅人去做特首，唔系咯？咁就系你就话唔得嘅话，就真系冇办法啦。 唔系， 系咪？ 有办法嘅，不过无谓献个计俾佢啦。就系你揾啲水平高少少嘅人，即使你分而治之喺个成个建制派里面制型嘅人都好。喂，你睇下嗰班人嘅嘴脸，当韩正一落到嚟去深圳嘅时候，佢点样同你斗？喂，你系前后矛盾都好紧要噶嘛？是咪？喂，当日例如汤家华啦，攞呢个做例子好清楚啦。当日系讲得冇问题噶嘛，跟住又话要执下佢啊嘛，大佬。喂，真系你好难兜噶、哦，点兜点兜啊？喂，你揾一啲喂一早能够献咗计俾你，即系正如好似另一呢篇文咁讲，喂系体察到成个民情嘅，喂知道呢条逃犯条例系有问题，喂唔好硬去嘅，你咪唔会好似今日咁群甩裤甩咯。成个管治嘅问题都失效咯。喂，你系应该要揾呢啲咁嘅人去 advise 你嘛？不过老实讲，呢、這个唔系我哋嘅责任啦。不过我哋事后睇就笑到死啦，系咪？喂，你身边系冇人嘅。喂，所以你唔好话有啲人话即系啲浅蓝，即系例如周玉成咁。喂，呢个系一个结构问题嚟嘅。呢个系你嘅成个制度里边，因为冇一个民主嘅制度系衍生出嚟嘅问题嘅。用你頭先個講法，就話點解喺個建制派嗰張台面嗰度話廢除功能組別啫？喂，今次嘅逃犯條例唔講個方案本身，如果日後任何一個相類似呢啲咁樣嘅方案嘅時候，真係要推上去立法會嘅時候，喂，你自己嗰啲友，喂都要 accountable to 你嘅選民噶嘛？ 有位网友咁讲，系水平高即系唔贪钱啦、啊，唔贪钱又点会甘心做西环契弟啊？ 咁咪 inevitable 咯，所以就系、是。不过我都系噏下。 有嘅，曾家兄弟都算系唔贪钱嘅。咁大问题，你即系已经唔可能再出到佢呢种人噶啦嘛。 唔系，所以简单讲句啦，即系做得契弟嘅人。即係用呢個網友嗰個大概嘅 logic 就係做得契弟嘅人就唔會加入老公嘅陣營㗎啦。 Acknowledge 翻呢個網友郭士達啊，嚇呢個好精警啊，呢個講法就係、 是、即係你做得契弟嘅點會加入老公嘅陣營？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啦， 即係你都係為財係咪啊？為名， 仲有一個為利，仲有一個致命嘅問題就係、是、大家都知道做得建制派就係一班即係政治騙徒嚟㗎嘛，即係所謂騙徒也者，你就算你點樣高水平也好。其实都系要佢谂一个条好计去呃你啫，一个比较漂亮嘅一啲咁样嘅方言去呃你啫。但如果人哋个个都识串你，你班建制派就系政治骗徒嘅时候，咪呢个系冇计嘅。 唔好讲咩啦，讲翻头先嗰个例子，一个汤家华系咪啊？360度咁样转身，定180啊？我都唔知佢算系叫做。 苏联佬咁样转噶啦，佢 苏联佬嗰啲就唔系。 喂，当日你企喺民主派嘅时候，你讲啲咩说话，全部都系俾人抽翻出嚟，自己打翻自己嘅嘴巴。喂，你仲喺度撑紧 ？OK， 喂，你做得建制派，卖得个啰柚俾人嘅时候，你都 advise 你嘅主子，喂，呢条系死路嚟嘅，你咁样冲法系车毁人亡嘅。喂，我不过老实讲，老共一定吸纳唔到呢啲人嘅。同埋佢老實講，佢更加需要一啲人咧，係即係唯唯諾諾、聽聽話話嘅人，因為呢個學你話齋，呢個係一個作風，亦都呢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啊。因為有咁嘅制度，你先衍生到就係話，喂，我唔靠你，我係完全贏唔到個位翻嚟嘅。因為你有咁嘅作風，所以咧你所有嘢咧都係夾硬嚟嘅。你可以不擇手段嘅，你可以向全世界公開講大話嘅，甚至乎咧你係跳過曬所有程序，包括。斟過呢一個嘅法案委員會啊，去揀做嘅，亦都可以公開講大話，就係咧，明明台灣個問題解決唔到，你都話係可以解決嘅，咁你抵你死啊！ 同埋有一個問題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啦，你水平太高嘅話咧，即係叻過領導啦，係嘛？ 咁啊，梗係唔會揾你啦。 咪就係咯，個領導白痴啊嘛，大佬啊，個領導其實係活在一個叫做係長征時代嘅世界裏面嚟噶嘛。 喂，咁其實呢啲嘢清朝都不如喎。喂，清朝落炳章佢都延聘俾佢叻嘅左宗棠做佢嘅幕僚軍師，去處理事務噶。 係啊，係啊，所以點解你唔係香港問題啊？你就算中南海都係咁噶，你就算係呢個叫做係你而家你見到嗰啲即係政治局常委啊、政治局啊嗰啲人，全部都係咁啊，即呢、這個問題就係其實領導問題啊嘛，你心胸問題啊嘛。 好簡單嘅道理啫，你講開中南海呢個 case， 我哋不可不談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中美貿易嘅衝突。最初留學去傾嘅時候咧，本來係乜都得噶嘛，真係可以摸掂佢噶嘛。最新發布出嚟嘅消息係點啊？就話留學翻到去政治屬局常委裏面係立到三票，但係三對三啊！最後你個所謂嘅即係朱隊長就一嘢博取，話佢一個人承擔啊嘛。所以美國佬點解啊 Twitter 總統突然之間本來話又同習近平好 friend 啊，又話即係我相信呢個談判係會結束係冇問題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劉學已經告知即係對方就話俾阿老母音聽，喂死啦，我都搞唔掂喎，我同你傾咗嗰啲嘢，可能而家翻去反悔喎咁樣，就係、是、原來政治常委。局常委裏面啊，我唔記得邊個啦。韓正係好似企喺對面嘅。 韓正係㗎， 係啊， 係咪啊？ 韓正話唔做。 三對三，最後你個朱隊長就一嘢搏落去，就話我一個人獨力承擔。所以劉學都騰曬 Q 啊，就翻去同人哋講啊。本來笑笑口啊，以為搞掂㗎啦。 嗯， 係咪？喂，所以佢喺香港做呢啲嘢嘅時候，你完全唔出奇嘅喺呢個逃犯條例裏面，係咪？喂，第一。你 approve 佢噶嘛，去做噶嘛？你派咗几千人嘅中聯辦喺香港去搜集情報，去了解民情嘅。 嗯， 所以我點解話佢一定會喺未來一年半載裏面咧，係會大換血同埋大震盪。喂，你我連靠你嚟喺香港做統戰工作嚟收風，去研判民情，唔係佢嗰種研判民情唔係民主社會嗰種啊，而係話我可唔可以硬去而是減低最大的最少的傷害啊，是攞到最大的利益那種的計謀啊，你連計謀都沒有啊，是不是 好心啦，你见到我哋130,000人游行，就算我哋打埋折扣得翻70,000都好，喂，你见到已经系雨伞运动以嚟最多人嘅游行嘅时候，你见到咁多个国家反对嘅时候，你见到大律师工会、律师工会连律师工会都出声嘅时候，喂，你自己建制派嘅阵营里边连星岛、刘銮雄你都搞唔掂。连石禮謙嗰啲大媽手都搞唔掂，连田北辰都搞唔掂嘅时候，你仲可以硬去？你点样判断嗰个民情啊？喂，如果我系老细，不过我呢一世都唔会做得到啦，系咪？十世都做唔到啦。喂，你见到咁，喂，你咩镬噶，大佬？你仲揾呢啲人帮你去顶？你一系就傻嘅，一系就癫嘅。 所以我见到咧，即系呢一个中联办急会讲清啦。咁邊個講清呢？唔係唔係， 仲話黃絲講清喎。 黃絲講清，唔係佢個黃，唔係黃色啊，佢唔係講黃絲嚟，就係黃色講清。嗰個係咪黃楊達嚟噶？所以你見到最近咧，佢又喺度講啊嘛，叫你即係永續基本法啊嘛，又喺度講喂。 唔係佢即係咁講。 好搞講 佢呢篇咁嘅嘢咧，黃絲講清呢幾隻字係迷惑大家，係諗住吹和風，話俾大家聽，即係北京嗰度咧就係想緩和噶啦。咁香港政府點啊？講香港政府嘅事啊，咁樣去到去緩和呢一種氣氛。 但我阿龙，我唔觉得佢嘅势头系似同香港人缓和。 啱啊，其实佢个玩法系同2003-2004年嗰个玩法一模一样，即系2003-2004年嗰个玩法就系、是、即系中央系啦， 其实 中央软咁，然后就地方硬咁样走去做啦。 No, 我睇到咧，你喺7月1日完咗之后咧，你而家拉咗几十人，我估最后咧可能系随时拉100-200人啦。即係呢個咁樣嘅白色恐怖咧，係製造出嚟嘅咧，其實已經反映到咧，佢係繼續會落強硬嘅路線，係咪？佢係不惜一切代價喎、 啊。 即使佢嘅判斷，區議會唔使諗，立法會唔使諗都好，佢係牢牢找住。 所以瘋狂 DQ 你都隨時11月唔出奇㗎。 11月瘋狂 DQ 完全唔出奇，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性。系嘛？佢癫咗嘅喎，系嘛？ 咪所以咪最近咪吹嗰啲咩咯？就话、是、解放军军管香港咯，即系呢啲嘢就喺度恐吓你啦。 因为 可以咁样分析嘅，即系佢而家咁样斗空嘅话咧，甚至乎佢同英国佬都斗空啦。嗱，英国佬一老实讲，即系佢已经欠咗我哋22年咧，已经系即系做咗即系缩头乌龟嘅。好啦，今次佢强硬翻起嚟，当然同佢国内。即係嘅選舉有關啦，因為個外相係競同阿 Boris Johnson 係競逐緊呢一個嘅首相嘅位置啊嘛，係咪？ 嗯。 但係其實呢一個都係英國不得反應一樣嘢嚟。嗱，我睇到個背景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對美國嚟講咧，佢出得太多聲個頭。 嗯。 即係你下下都、即係美國佬為首帶頭嘅話，今次咧就卸翻少少咧。就係俾英國佬搞噶嘛？ 英國佢有個角色喺度嘅，合理嘅角色喺度嘅。 佢先至係最 legitimate 出聲嗰條友嚟噶，話曬你都係管咗呢度100多年噶嘛，係咪？即係你冇理由同一個即係完全同我哋冇直接關係啦，有間接嘅商業 關係。而港島係永久割讓咗俾你噶嘛？係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先至同你有嗰個妥協，就咧就其實係同呢個新嘅一拼咧就回歸俾你嘅啫嘛。是有个咁嘅雕喺度喎，其实系， 唔系所以嗱，英国佬咧今次咧扮演呢个角色咧，或者系担当呢个角色嘅时候咧，系做得好的，就话咧我哋不排除任何强硬对付老共嗰样嘢啊。 呢个叫侯俊伟，即系而家咧竞逐紧呢一个党魁嘅侯俊伟，咁其实咧都几犀利噶啦。 同埋你谂下美英国国会喺过去咁多年以嚟嘅，有几多嘅质询啊，或者系即系呢个讨论？ 近排多好多。 喂，大佬，今連工黨一個女議員嚟咗香港，即係了解呢一個嘅反送中運動嘅，都特登點名嗰幾個嘅 commanders 啦， 啊、 即係佢自己英國公民啦。 係啊，呢、這個你睇下呢單新聞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個就係叫做係啦 ，Helen Goodman 啊 ，Helen Goodman 啊，啊呢一個下議院嘅係嘛？ 系啊 ，OK， 系啦，咁佢点名咗？因为我哋有两个 commander， 咁其中一个 commander 啦，咁就叫做系、 啊、 即系三个咩？ 三个， 不过佢点咗一个名啫。 啊 ，Justin Schaefer， 咁 Justin Schaefer 呢个其实唔好出名噶，主要我哋即系熟悉嗰个咧就系叫做系陶辉，陶辉同埋嗰个叫做唔知咩 Jordan 啊，其实就系、是、 David Jordan， 吓、啊、David Jordan， 陶辉咧就其实咧佢就比较出名嘅，因为其实咧。 當呢個中信包圍事件嘅時候咧，咁呢一個胡志偉咧話我要見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我要見呢一個 commander 啦，咁嗰個就係即係陶輝嚟嘅啦，其實係。 然後陶輝閃開咗噶嘛？ 係啦，唔係佢唔係閃開啊。 嗱點解咧？我覺得Helen Goodman 咧係咪 Goodman 係咪？ 係啊。 即係佢作為英國嘅國會議員咧、啊，其實呢單嘢佢哋係醜嘅、 啊。 對住6月12號咧咁嘅陣啊，佢始終咧， 行空嘅高級警官竟然係鬼佬，就係、是、英國人啊！竟然就係、是、 喂，好似我哋同好似同老共合謀咁樣、嗯，一齊去鎮壓香港嘅、啊、和平示威。喂，呢樣嘢對英國人嚟講，我一定上你數㗎。 我出 嚟，喂，你唔好話我哋都未上你數。就係話你拋棄咗我哋22年，喺你臨走嘅時候，你嗰幾百萬嘅攞住揸住 BNO 嘅人，又冇得去英國，亦都冇居留權。喂，你相對即係葡國政府嚟講，喂呢樣嘢你已經係好不負責任啦。葡國政府起碼都派即係葡國護照啦，亦都唔一定去你嗰度。但係有咩事嘅時候，我哋都有即係最後嘅 protection 噶嘛。喂，英國人嚟講，老實講已經賣甩咗我哋好耐噶啦。即係我已經對佢冇期望㗎啦，點解我哋成日講美國佬就咁解？因為我已經當佢 Epson 咁滯。啊，今次佢有少少爭氣喎，而你係最 legitimate 嘅一個人去講嘢㗎嘛？喂，你簽中聯合聲明㗎嘛？係咪？喂，你係第一個係 back down 嘅人啦，永遠喺個政治上邊咧、 嗯。 正如你當年你同呢個西方陣營好似分工咁，大佬第一個承認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就係英國，係咪？因為你 hold 住香港啊嘛，好啦，你走啦，喂，咁你肥棒係 OK， 即係起碼喺政治上面都留翻少少即係遺產俾我哋，但係唔夠啊嘛，時間太短啊嘛，係咪？令到我哋香港人喺面對呢個嘅極權嘅政府嘅操控同埋管治裏面，我哋根本係完全冇還擊之力，打又唔夠你打，而家佢又財大氣粗， 嗯。 系咪？又佢要全面管治，系咪？几时话 呢个Goodman 啦、啊、吓，即系好人啦、啊，系嘛？即系佢就话啦，咁啊问呢个英国政府究竟会做啲乜嘢？佢哋英国籍噶嘛，系嘛？系咪可以 DQ 佢个国籍啊？系咪可以当佢 ISIS 嗰啲咁嘅人咁样啊？ 喂，咁得噶啦， 英国啊， 顺便 DQ 埋阿林郑全家都得噶啦。 其实系可以噶，喂，即系嗱。啊！呢、這個啊邊個咧？即係呢一個啊英國外相啦，係嘛？侯俊偉啦，佢又講得好大嘅，就係、是、啲人問佢啦，係嘛？你會唔會即係經濟制裁啊？你會唔會其實咧係除咗經濟制裁之外啦，咁會唔會係即係驅逐呢一個阿劉曉明啊？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中國駐英國領事啊？ 喂，咁啊全面反面噶咯喎！ 咁但係咧，我坦白講，我唔需要你做到咁大。啊、我都覺得你做 佢都否定呢樣嘢， 咁不如你 DQ， 你試下 DQ 下呢三個 commander 同埋阿林鄭一家英國國籍啊，當係曬佢哋係全部 ISIS 咁樣處理啊，係嘛？ 即係好似民主自由法案咁樣咯。 係啊，我覺得應該係咁樣喎，大快人心喎，其實係 佢哋揸住British nationality 係啊，好似 林鄭公開自己喺倫敦有好多樓添。 係啊，好似梁君彥呢啲，喂大佬嗱，英國國籍咧，你自己咧放棄一次咧，你之後可以即係翻閹嘅，其實係即係你自己可以翻兜嘅，其實係咁喂，你應該要永久啦 DQ 佢嗰個國籍嘅，其實係即係以後你想翻兜都唔得喎，其實係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可以做，你唔需要嗱咁啊侯俊偉咧，咁佢嘅講法就係話我應該學。啊，即係呢個克林頓，我哋有一個咧叫做係ambiguity 嘅策略，係嘛 ？strategic ambiguity、啊。 咁咧，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咁你應該保留呢一個咧嘅措施或者可能性 ，DQ 林鄭一家嘅英國國籍同埋呢三個 commander 嘅國籍，即係我覺得呢個就最好啦，即時做，即刻咧就叫做係，喂，香港政府唔肯回應示威者嘅4點訴求，英國做啲嘢啊，係咪先啊？ 唔係你 個大頭做啲嘢，你唔好成日賣口乖啊，大佬啊！ 你唔好再賣嗰啲 聽得太多啊！我哋 防暴武器咯， 咪係咯， 佢好多都係英國㗎。 嗰啲催淚彈又係買英國㗎嘛， 係咪？ 六月十三號嗰日啊， 喂啲嗰 啲催淚彈啲風啊，吹到去英領館附近嘅大佬。 我驚佢好似六四嗰陣時咁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哋冇橡膠子彈咧，所以用實彈喎。因為嗰陣時嘅邏輯係咁噶嘛， 不能唔會㗎啦，即係英國人係最務實嘅。系咪啊？即系我老实讲，我真系对佢更冇期望，即系相对美国佬嚟讲，系咪啊？即系因为 佢確實亦都唔係好似美國佬咁有錢嘛，係咪？佢係第一個 back down 噶嘛，喺華為嗰個問題上面都係，即係計得個佬之後，咁所以喂，面對財大氣粗嘅中國嘅時候，喂呢班人喺我哋呢場運動裏面係講翻少少人話嘅時候，其實對某程度上嚟講已經係幫咗我哋好多。即係所以話香港人展現咗呢個力量咧，係 shames the rest 咧，係有道理咯。我兜翻去講翻嗰個 point 嘅時候，喂，如果我哋冇一百萬、冇二百萬嘅人去 draw 到全世界個 attention 嘅時候，根本冇人再睬我哋。即係雖然你話呢個係國際城市，呢個係國際金融中心，呢個係亦都係對抗共產極權嘅一個最重要嘅橋頭堡。呢、這個就係要話翻俾自己香港人聽，喂，我哋依然係有作用嘅。你唔好以為我哋冇用啦。雖然我哋係難聽啲講就叫做棋子，係人哋嘅 bargaining chips， 但係冇所謂。如果我哋面對呢一次嘅中共嘅政權嘅時候，我哋能夠一鼓作氣，即係繼續持續落去，即係唔好打散我哋個問題嘅話咧，我哋依然仲有機會噶嘛。 嗯， 好啦，第二節嘅時間差唔多，轉頭翻嚟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